魔境二字就是以不能識啊，咁啊魔境離世，以等向來所未聞。咁啊，既然未聞，唔了解乜嘢叫做未世嘅魔境啊，咁等到魔境現前之時，當然你就唔認識啦。佢話洗心就非靜，啊修禅定者，咁啊由禅定力故，咁啊伏住嗰啲妄想煩惱，使到心清靜，咁就洗心啦。非靜咧就係、是、修禅定之時啊，呢、這個微細妄念未曾除盡，咁就叫做洗心而不靜，叫做洗心非靜。就落於邪見啦，咁啊屬於呢個行音嘅十種，以及最後色音嘅前八種啊，都係由自心邪見而墮落，咁啊落於邪見。佢就話五音魔啊，就五音中最初嘅色音十種境，以點甚細啊，若作正解就即受七邪。佢話俗就天魔，就呢個五音中咧係受音。以上音都是屬於天魔所破壞，他畫著鬼神啊，咁啊定中妄念一起，咁就有呢個鬼神入呢個人嘅心府。若是心生歡喜啊，就為呢個歡喜魔所害；若是生呢個慢心咧，就為呢個我慢魔所害。佢就畫粗嘅痴妹，咁啊痴妹咧就係鬼神之一。乜无论何等个鬼神啊，都系属于呢个魔嘅眷属。咁啊，由于你修禅定，欲想得到出世解脱，咁啊超越嗰啲魔境啊，所以嗰啲魔王命佢嗰啲鬼神啊，命佢嗰啲魔子魔孙就来老练你呢个修行者。佢话心中不明，就认察为止啊。因为从来都未曾闻佛开示这个定中的魔境，所以心中就未曾明白啊。魔入心之时，你就当为是真佛，就好似一个人被认察为止啊。那认察为止受害呢，不过是眼前这个色身啊。若要话你堕于这个魔道，就会伤发生害为命啊，乃至六劫沉沦，比之认察为止嗰种嘅破坏啦，来得大而且深。咁啊，又服于中，十小为足。嗱，普通人佢如果唔修禅定啊，佢个心就系炎热嘅，就烦恼满乱。咁啊，现在以修定力故，服烦恼，轻安自在。咁自己以為係了不得，就以小為足，就心生上慢啊！以煩濫極，就成大妄語，墮無間獄。嗱，咁啊向下咧，佛以事實嚟到證明，得小為足嗰種嘅危險。佢話如第四時，呢、這個無能比丘，嗱無能比丘啊！他就是只是正得这个四时，他但是作为呢是四果啊，他说妄言的正性啊，他得正四时，他以为自己呢是正到四果阿罗汉。那么其实他就不是正四果阿罗汉，只是得到这个四禅天。那么四禅天无论福报怎样大，总是未出三界啊，仍然属于呢个生死凡夫。咁啊，等到佢个天报尽啦，就天报已毕，佢就虽上现前，咁啊呢个五虽上显现啊，咁啊佢就自己傍阿罗汉，身都后有。佢本来正四时，佢话佢自己系正到阿罗汉啦，所以个天报尽虽上现前之时，佢就话点解我得正阿罗汉果啊？都仍然要身遭后有而堕落啊！有此个五种衰相现呢，佢因此呢就生大妄语，就堕于个阿鼻地狱啊！呢就佛大慈悲引示就证明，得 小遺蹟呢嗰種嘅危險性。佢話已經細聽，實而心為與仔細分辨。嗱，佛就話你阿難同埋法會大眾啊，你應該要細實呢，要細心而聽啊。現在我佛呢，就為你哋詳詳細細咁樣嚟到分別開示地中嘅魔境。咁啊，亦即是許說，各阿難起立，就並其會中。同有學者歡喜頂禮，就伏聽辭悔，指就證明前景的第二方認為時中辭悔啊。我話阿難起立，同埋會中呢、這個有學者咁啊歡喜頂禮啊，知得佛呢為佢詳細開示呢個定中魔境，因為此種道理對一個初學者關係極深啊。現在佛慈悲故，許為開示，所以大眾呢伏聽啊，即係呢將自己呢個心中或者妄念呢都伏住啦，以呢個清淨心啦嚟到聽，咁啊叫做伏聽啊。咁啊聽乜嘢呢？就聽佛嘅慈悲啊，呢個清淨嘅教悔，咁啊叫做慈悔。佛告阿難。合之大眾，汝等當知，有漏世界十類根本各妙明各如心體，以十方佛無二無別，猶如莫想迷理為垢，痴愛發生生法遍迷，故有空性化迷的有世界身，得此十方微塵國土非無漏者，皆是迷幻妄想安立，當知虛空生與心來的猶如片雲，點太清旅放之世界在虚空耶，汝等一人发真归十方虚空即间消陨，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震裂，以背修持的三摩地十方菩萨及无漏大阿罗汉心惊空敏，当处赞言一切魔王与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，大地震塌，水陆飞腾，就无不惊跌，凡夫的昏暗不知我，彼等行得五种神通，唯除漏尽，乱此尘罗，都如何令汝摧灭其处？是诸鬼神及诸天魔，妄两小经于三昧时，天来老汝，指一大段经文，就是证明前景的第三科，名为总结开示，就是一种开示魔众之由，亦都分别开示啊。这个五阴的魔境，名为叫做总结开示，又分为三科。现在初科总名魔事之由，就是说明这个魔事之所以生起，非是呢是冇因由，就是由修定者佢将近返往归真之时，咁啊十方大地啊都即皆摇动，魔功震裂，因此嗰个魔王啊，佢就唔会放过你啦，佢就自己以及佢啲魔子魔孙啊，就来恼害你，令你呢个禅定呢修不成。咁又分为二科，现在初科是证明魔动之由。啊，佛告阿难，就及诸大众，汝等当知，有漏世界就十二类生。嗱，咁啊漏咧就系有三种，所谓见思漏、尘沙漏、无明漏啊。此三烦恼就属于漏因，咁啊感受呢个二种生死个苦报。名为的就漏果，咁啊世界就系九界圣凡所依止之处。嗱，讲个凡夫所居嘅系凡正同居土，二乘所居嘅系方便有余土啊。咁啊菩萨所居嘅咧就系十方庄严土，通名为叫做有漏世界，但系始终所指嘅咧。就属于凡圣同居土，因为十二类众生属于三界众生啊，就唔同呢个二乘圣人已经超过魔境，因为嗰啲魔 只能老练这个三界众生的十二类生，就不能够老练那些出世的圣人。有漏世界就即而是依报，十二类生就即而是正报，是这个生死的囚徒。这个十二类众生呢，其中的身形是有长短的横竖，无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。正报之形虽然有很多类型不同，但是本觉真心就与佛无异。他说本觉妙明，特觉无心体，以十方佛的无二无变，只是说明众生的心性本来是觉，本来是妙，本来是明。他说本觉妙明，此个本觉妙明心体，由于事同幻变，不变不动，是以十方佛呢是无二无变，佛正知，没有增加之毫，众生迷之啊，未曾减少些水。佛所证的是正众生本具，众生所迷是迷于佛所证啊，但迷悟虽则是天渊之别，但心体呢是平等无二啊。我话过缘心体与十方诸佛所证的呢是无二，亦都无别。他由于妄想，就迷你就为咎啦。咁啊，此就说明啊，点解佛可以正知，而我哋啊，仍然系在于呢个迷途生死啦。所以佛话，佢由于妄想，就迷你为咎。妄想亦名佢哋无明，亦名佢哋痴，亦名佢哋烦恼啊，亦名叫做惑。嗱，咁啊，由此个妄想烦恼惑，惑你内之根身，外之气界啊，同埋众生犯贱，根身气界就唔觉呢个本妙真心，所以名为咧，叫做迷你就迷咎啦。佢话痴爱就发生由呢个痴爱妄想发生呢个根身气界。佢心法就偏迷，既然发生呢个根身气界，处处执着，一切处无不翻迷，话心法偏迷，就固有空性啊！只系由最初一念妄动，而有呢个境界个虚空相，不化迷不息，就有世界生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有咗呢个世界个虚空相啊！又是从迷即迷，由虚空境界上有这个能见相，那么分别这个境界越分别就越粗，因此就有个真身气界发生，各位有世界生。他说即使方未曾国土啊，就非无漏者。那么十方未曾国土，虽然是有正位或正中大位，或者位中大正，都是皆是有漏啊！就明为叫做非无漏者，是属于凡夫所住。就皆是幻迷，就妄想安立啊！完全是由于迷本个清净妙心起呢个妄想执着，因此得以安立。咁啊，若是话妄想灭啦，就冇呢真心世界啊，系唯一就第一而空。当知虚空就生于心内啊，咁啊，即是上文所话空生大觉中，迷时见有虚空啊，不迷之时就无呢个虚空可得。所以虚空就系生于心内，佢犹如天云。就点太青旅啊，那天云即是一片个佛浮云，在呢个太虚空啊，不生不灭。现在话虚空生于心内，都亦复如是啊，系极其渺小。就系话片云生于虚空，不生不灭。咁啊，呢一片云啊，当然好， 在虚空嚟睇啊，就好渺小啦。嗱，咁样就虚空就系生于我哋自心之内啊，亦系生灭法，极其渺小。咁又何况啊？诸世界在虚空嘅，咁啊，既然虚空在我哋真心之内，不过系迷真起妄之一法，咁啊，极其渺小噶。何况依空安立啊？呢、这个众生世界就更加系虚妄，系更加咁渺小啦。佢话汝等一人就化身归元，十方虚空就即皆消陨。嗱，虚空咧就系迷妄而有，若是反妄归真啊，就无有虚空啦。嗱，咁啊，始终有个问题，咁啊，过去啊。无量无边咁多诸佛的成道啦，咁如果为一人化身归如十方虚空的即皆消陨啊，何况如今仲有虚空咧？嗱，咁啊答案就系一人真系修得有功，化身归如之时，佢就消灭佢呢个自分虚空啊。若是未曾化身归如，佢就见到佢呢个自分虚空，所以若人人能够发身归元，咁啊人人就各不同见啊，呢、这个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唯一呢就常寂光土啦。咁啊到此呢就云何空中所有国土啊，即如不尽灭啊，嗱虚空都尚且消尽灭。何况依空安立啊，所有的国土岂有不震裂吗？他说以背修持就即他摩地啊，佛幻力阿难同埋一切个佛弟子，那咁啊修呢个奢摩陀毗婆舍罗是圆妙止观啊，就是即他摩地，即者就得也，就是由修呢个圆妙止观到到相应之时，所谓一系粗细烦恼都伏而不起啊！修内忘身心，外为世界，如晴空止水。咁啊，到此咧就得到咁啊，进入呢个三摩地啊，有灵验大定，或即三摩地。嗰、那个十方菩萨之无落大阿罗汉，心精通敏，就话如果我哋啊修啊。这个圆妙止观咁得到进入啊首灵验大定之时，就能与十方菩萨及阿罗汉啊呢、这个心经系通同吻合，因为菩萨与大阿罗汉分断烦恼，现今行者定中烦恼心服而相断啊，所以见理呢就能与十方菩萨无漏的大阿罗汉啦，呢、这个心相契合，就好一个瓶，佢有两个孔。如果塞住啊，咁啊瓶内个空与呢个瓶外空咧，就不能相通啦。咁啊，我法而得，而同塞住两个孔啊，咁啊众生有我法而得，所以与佛的心性就非隔成隔。现在今日修呢个如妙止观，得三摩地，将破我法而得，所以能与啊十方菩萨合之无漏嘅大阿罗汉啊所证嘅咧系相同，系彼此互通啊！我话心经通敏，好似个瓶开咗佢两个孔啊，咁啊瓶内空。以共瓶外空咧，系通同吻合，同一空性一样。佢话当处嘅三言，一切魔王及鬼神，诸凡夫天就见其功善，就无故生灭。嗱，当处三言咧，就系、是、正当你修呢个圆妙止观，咁啊，得以进入九灵圆大定三摩地之时。咁就在嗰个时候啊，咁我哋嘅心性就系得到清净自在，暂然不动， 咁啊，以十不菩萨及之阿罗汉所证啊，既然啊心经通敏啦，咁啊到此啦，一切嗰啲魔王、嗰啲鬼神，以奉嗰啲凡夫天啊，都见到佢自己呢个功德无而无故啊，咁啊俾你呢个精进嘅修行，以奉呢个燃料止观啊。三摩地之力呢，无缘无故将佢崩裂咗啦。因为你修行者呢、这个自焚个虚空，以魔王同埋嗰啲魔子魔孙呢、这个同焚虚空啊，咁啊混成一起就如水合水。咁啊，现今你行者自焚虚空将灭，所以同焚虚空都灭。受牵动啦，佢话见其功变都无故崩裂。佢话大地震拆，水陆飞腾就无不倾泻嘛，就当与禅定相应之时，咁啊虚空大地都震动拆裂，所以其他众生咧都即皆系惊暴啊！啲凡夫就黑暗，就不觉天鹅就说明嗰啲凡夫。是昏迷暗荡，他不知得大地宫殿啊，为什么会震裂啊，会震动呢？那他们以讹传讹，或者设为海啸，或者设为地龙转身啊，那因此呢，就以讹而传讹，他说不觉天鹅，他说彼等十五种神通，为除漏尽，就说明啊，那些魔王已经得到六种神通中的前五种，不是人间蠢物可比啊！但是他未曾得到第六这个漏尽通，所以未曾超生死而得到出世解脱，所以说未曾呢是漏尽。但是由于他仍然啊属于这个生死凡夫，咁啊，当然啦，佢就贪恋于呢个尘劳，佢话恋此尘劳啊，佢如何令雨摧裂其处啦？就系嗰啲诸魔鬼神，佢贪恋于呢个五欲，爱着于呢个五尘啊，咁啊，当然就唔肯俾你，佢话震裂佢所住之处，佢话自故鬼神，以是之故啊，嗰啲鬼神。及诸天魔和埋嗰啲妄两精媒妖精，佢于三昧在呢个三昧禅定之中啊，就天来老语，为着保护佢自己所有嘅功德，佢要来扰乱你，佢要破坏你嘅禅定啊，嚟到发泄佢个愤怒，亦只咧系报复，咁亦都说明咧系招魔之由。由于你啊修圆妙止观，咁啊得三摩地啊，咁啊以你各种嘅修行功夫破咗呢个虚空嗰种嘅生生灭灭，因此能够震动啊佢呢个宫殿，破啊佢个住处，咁啊当然佢就唔会放过你啦，佢就要扰乱你啊，破坏你个禅定。佢话原彼诸魔就虽有细路，彼尘劳内以妙国中就如风吹光，如刀断水，了不相冲，雨如沸汤，就彼如坚冰，脸上面亮，就不入消眼，徒使神力，但为奇客，成就破裂，犹如心中，就五阴主人，主人若迷客，则其别当处阎罗国无啊。则彼魔士都无奈如何，阴消入明，则彼贫敌含受幽气，明能破暗，甚至消隐，如何敢留？就扰乱禅定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总名魔之由嘅第二科，名为劝戒，系迷悟得失，就佛劝呢个修行人，必须觉悟，悟故就可以断烦恼，正解脱啦。若是迷故呢，就为魔断缚，永劫的尘难。咁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科 劝悟则成德。咁啊，言比之魔就虽有大怒，就说明其不能正正啊，命始终系要破暗，就莫奈你何噶。我话言比之魔就虽有大怒，但系比勤怒奈要辽国中嗱，比等之魔存在呢个贪嗔痴慢烦恼之中。你若能够念念与子伴相应啊，身心都尚不可得啊，外魔就焉能摇动啊，来再扰乱你啦。故问你啊，在呢个妙国之中，嗱，比尘路内就属于迷啊，与在妙国之中就系悟。咁啊，一迷定一开悟，咁啊，必得其反啊。而同上文继续讲，佢话摩登骑在梦，得谁能留语形呢？除非你亦系在梦，所以就能留语形。如果你系在呢个妙国之中啊，咁啊摩登骑呢个在梦啊，属于呢个尘路之内，属于呢个迷庭，又点可以留住啊？你呢个妙国中呢、这个觉悟者呢？我话比尘路内，远妙国中。咁啊，如风就吹光，如刀断水啊，就了不相速，只系立其而说明啊，呢、这个尘路之魔不能扰乱你呢个妙国中呢、这个修行者。嗱，风以共刀系譬如呢个魔力，光以共水都譬如禅定啊。嗱，咁啊，风力虽然大，点可以吹得灭呢个日与光啊？嗱，刀锋唔论点样利啊，佢又点可以过断嗰啲水啊？就譬如呢个魔力，唔论佢点样大啊，但系你行者在呢个妙国之中，嗰啲魔咧就冇办法扰乱你呢个修行者。佢话如风吹光，就如刀断水啊，了不相通。佢话以如沸汤，就比如坚冰，烈向战论就不入不入招引。嗱，呢个譬如咧，比前嗰两个譬如啊，仲要超胜。嗱，前嗰两个譬如，只系说呢个魔唔能够扰乱呢个修行者，但系始终啊，就说明呢个魔咧，唔单话不能扰乱呢个修行者啊，反而被呢个修行者咧所转。所谓转魔成佛啊，点解呢？所谓如沸汤，所谓你阿难啊，合一切众生，在呢个禅定中用功啊，在呢个妙国之中，好似嗰啲煲滚嗰啲滚水。佢话比如坚冰啊，同埋呢个尘炉嗰啲魔王魔子魔鬼啊，好似嗰啲坚实嘅冰。嗱，咁嗰啲坚实嘅冰，咁遇到嗰啲滚水啊，佢就冇法子抵挡嘅，佢话暖气都渐轮不入招引啊！只要嗰啲滚水嗰啲热气啊，一倒落啲坚冰嗰处，即刻啊，嗰啲坚冰就融，咁啊煮嗰啲坚冰咧都变成水啊！就譬如我哋如果在呢个禅定之中啊，唔单系不会被呢个魔所转。若是我哋念念精进啊，即使境界现前，我哋不起分别，不生执着啊，唔生话唔被佢转啊，仲要反而转呢个魔鬼啊，正为佛道。我话雨如沸汤，就比如坚冰，暖气渐轮就不入招引。咁啊，徒此神力就大奇客啊，嗱何以嗰啲魔？唔能够得到呢个行者之方便，空此其神力呢？因为真修行者就如同个主人啊，嗰啲魔子魔孙嗰啲魔王就如同呢个人客。嗱，魔系从外变来，佢虽然怀有呢个害心啊，但系呢主人若是防之而谨慎之呢，就唔会俾佢害。就譬如呢个真修行者啊，若能常在定，觉悟无惑啊，嗰啲魔鬼啊，又点样可以害你啊？又点样就扰乱你啦？ 但是成就破裂就犹豫心中就五音主人，五音属于内魔，即时是奸计。你如果收你的心方三昧不生不灭之心，方是系个主人。那咁样，如果你禅定坚固，无智无障，呢个五阴三制就不能危害。咁样现在能够成就破乱啊，能够扰乱你个功夫，破坏你个禅定啊，就系由于心中呢个五阴主人啊迷之故，就为嗰啲魔境所主嘛。我话主人若迷，就吓得其变啦。你修正之时，你呢个真心主人啊，如果完成呢个情欲起心分别，咁啊呢个五阴罗摩之客呢，就得其方便来恼害你、破坏你，咁你呢就被佢所恼害啦。若是话当处是罗，就觉悟无惑啊。如果你正当住于呢个时罗之中，你时时觉悟，念念空明啊，知得呢种境界呢系个魔境界啊！你不起分别，唔俾佢转啦，咁你就冇咗呢个迷惑。嗱，咁呢两句呢就好重要嘅。若能行者真正嘅当处是罗啊，能够过悟呢个魔境啊，真系一啲问题都冇。所以呢两句话最为重要啊，系重如泰山。若是能过悟，则整整直直啊，直直整整，情如虚空，静如止水，咁就吉比摩尔都无奈如何。咁啊，行者果能啊，心清意静，嗰啲魔鬼虽多啊，亦都冇法子害你。咁啊，冇乜办法能够奈你何呢？咁啊，阴招地入嚟，就话嗰啲魔来扰乱你之时，你能够念念静照啊。咁啊，个阴魔就自然消灭入灵啦。咁啊，阴魔消灭啦，咁啊，进入啦呢个光明境地啊。所谓化暗就为明，佢不比贫邪，不含受幽气，就说明嗰啲魔鬼系与呢个无明黑暗相应啊。咁啊，未能通暗，就近是消陨啦。你既然能够阴消入灵，当然明就能破暗啦，说明行者在呢个妙国之中与地相应，是大光明，咁啊能破呢个诸魔嘅邪气阴暗啊！我话近是消陨，所谓如何敢留，就扰乱禅定啊！嗱，禅定妙国既然能化暗都为明，咁啊地方嗰啲黑暗个魔鬼啊！留在住都被你卷咗去啊！咁啊，佢怕咧，俾你嗰啲光明咁妙国咧，化咗佢而成佛。当然咧，佢就唔敢留在你嘅身边。咁啊，留都尚且唔敢啦，仲点可以扰乱你呢？咁啊，亦都说明你在呢个禅定之中啊。咁啊，时时波无啊，咁啊，嗰啲魔鬼啊！就真真正正百分之一百加一是莫奈你何，怎可以扰乱你啊？所谓若不明悟，就被阴所迷，则与阿难必为魔主，成就魔人，就如魔登场，就殊为渺小，比为咒语，破佛的律仪，法文行中，只为一界，心清净故，都尚未伦理，只乃死与保国全身而宰神家，不逢寂寞，远子零落，就无可哀教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劝戒迷悟不得嘅第二科，名为戒迷啊，执成失，就系境界迷故，咁就永远堕落啦。咁啊，若不明悟，嗱不明就系黑暗，如果不悟呢？就是叫做迷惑啊！嗰个若不明，若不明，若不悟，系黑暗迷惑。咁就说明嗰个行者用功之时，在呢个禅定之中， 若是胡司令长着警参员就全对这个五音妄想呢所遮上，他说被音的所迷，音呢就是即是受想，即受想行即个五音烦恼，是属于内魔，所谓无量劫来制我我所起之烦恼，起之这个颠倒烦恼念想，都名为叫做五音。那此个五音是通于因果，即以共受这两种音呢，属于生死果啊，是这个三大个苦谛。那想音呢，就全是烦恼啊，就属于十谛。那行音与最后个色音呢，都是通因，亦都通果。那例如行音造作，咁啊成为呢个业因啊。那颠流不息就是不自在，就属于呢个行苦，乃至系个苦。那咁啊色音之中呢，如果一切嘅世烦恼都在呢个色音之中啊，名为呢个苦因啦。若是话我哋呢个色音去后来先作始终啊，就属于苦果啦。所以五音就是三界因果，通于苦十二谛啊，属于内魔。咁啊，无量劫以来，我哋一个行者啊，都受呢个五音魔所害，系不得自在。咁啊，现在行者修持，咁啊欲破五音啊，就系亦都想咧破除呢痛苦嘅因果，不为呢个五音之所迷。若是被呢个五音所迷，就好似兵败嘅行贼啊，围贼所用。若是以呢个止半兵能够攻破个五音贼啊，咁就不为呢个五音所迷。咁啊，现在文中话咧，若不明悟，就被音所迷啊，就说明贼强，就兵弱啦。佢话则以安难，就必为魔子，就承受魔迷。此就是以柯南呢为假设，那么柯南就早已正初果，断三界见惑啊，应该就不会错。现在就是以柯南呢为个假设啊，那么若是说若不明悟，就被音所迷，那你柯南呢就一定是必为魔子，就承受魔人。那么若是说实而论之呢，无论任何人，若是你修行之时，咁为呢个魔境界所转啊，都系为魔所迷，堕于呢个魔道啊，为魔子魔孙，受呢个魔王之所差遣。咁话如魔登强，即时为了劣，即比为咒破佛律而八文行中，就只为一界。心清净故，都尚未轮力，只是引嚟显呢个魔王啊嗰种嘅剧烈。嗱，佢话如摩登强，即你柯南呢，因为平等行乞，咁啊被呢个摩登强邪咒跌入淫极，系淫功苦魔。佢话如呢个摩登强，咁啊以呢个邪咒啊，接你入呢淫籍啊，咁啊淫功苦魔之时，佢话智慧了劣啊。如果以呢个魔增强嗰种嘅咒力，如果望于呢个魔王嗰啲咁嘅力量啊，咁啊魔增强嗰啲咒力咧，就极之系渺小啦。佢话智慧了劣，点解咧？佢话比为咒语。就破佛力而啊，就说明呢个魔登强，即使用咒嚟到咒你，使你咧吓、力不从心，被佢接入淫籍、淫功苦魔，也只不过咧系破佛嘅力而啫。佢话八万行中以为一界啊，但系心清净故，都尚未轮力，你柯南咁啊，将要破戒之时。你的心就动念啦，虽然你的身就冇咗时候，你的心仲系清醒啊。佢话心清净故，你自念 啊，我柯南今日有难啊，咁啊世尊大慈，仍然不救我，一作孽佛就已经知道啦，所以从顶发挥，光足现莲花，莲花就现化佛，化佛宣说神咒，辟文殊师利，将咒往复，恶咒消灭，令你柯南免离呢个阴湿之难。只不过呢是犯呢个威仪，个话尚未伦理，个话此乃就比喻保国全身啊，决明现在呢个魔王嗰啲境界啊，嗰啲魔王嗰种嘅力量啊，如果佢破坏你之时，就唔系话净系令你破一条界呢咁简单啦、啊，系破坏你个保国全身，即系毁坏你啊！这个化身为名啊，乃至破坏一切功德，你从此堕落啊，即使佛大慈悲亦都无法救度。所谓如宰神家就不逢寂寞，只就是譬如呢你的说明，那宰神如果犯了国法啊，为这个奸臣所害，就抄家灭族，自己这个家财固然充公啊，即半家族亦都受其害，个话远转零落就无可哀救，即使有忠臣好友亦都不能救啊！从此家散人亡，就譬如行者为魔所害，破坏化身为命啊，无量劫来所有嘅善根都消灭无余，堕三恶道，穷劫不闻佛法。虽佛大慈都无法救苦啊，说明这个魔是各种的猛烈。那这样上来明这个魔动之由，是由这个修行者震坏魔功，所以诸魔因此恼怒，破坏你的禅定，来发泄你的愤怒，一定要害到你堕落地狱为止。那么如是看来祸由自召啊，若如此岂不如我们不修禅咪仲好，免得呢为魔所害。但我们知道如果你不修禅，生死痛苦永不能脱啊，无量无边苦恼众生永不能度，所以我们宁可修禅与这个魔鬼树敌啊，因为我们能够破这个魔障，即受菩提咁啊，广度众生，所以我哋一定要修禅，我哋一定要同呢个魔鬼作对啊！若是我哋禅定攻心，为嗰啲魔境界所转，我哋就唔单自己念生脱死啊，可以化度众生，升无上道，我仲可以转魔就成佛啊，转邪归正。咁啊，主题咧。就说明一个行者就地中修行之时，要知道那些魔境非实，不生取相，那些魔呢冇法子奈得我哋个河，就唔能够扰乱我哋啦。嗱，咁啊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啊，向下问唱，就付于下午。